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次天文地理，下次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来浩浩汤汤。上一次我们就讲到，其实一个人在社会上那个收入，或者我们叫经济所得，主要由两类因素决定嘛。一类就是先天性的，就我们简单叫运气。一类就是后天的，就是你的努力 了。 没错。那样就运气其实是多方面的。当然我们一般讲运气，就是说，譬如我买六合彩中了，你就好运气啦。那这个其中很明显就是讲运气啦。咁啊，或者話你可能話我買馬我都贏到錢，雖然我未點聽過話即係買馬發達啦，或者我過大海喺澳門贏到大嚿錢啊，即係好少啦嚇，即係人哋嗰個遊戲規則咧，一定係保障個莊家噶嘛，即係間中俾你贏到你就好開心啊。好啦，但係總之我賭錢啦，總之嚇，咁我贏到錢呢啲叫運氣啦。咁但係都可能係哇，我買一隻股票之後佢狂升，係嘛？或者咧，我一買咗間樓咧就升到叭叭聲，諸如此類，係嘛？咁即係或者咧，總之咧就係。我有人介紹我入到去認識到啲好叻嘅人，係嘛？即係做咗份好好嘅工咁樣，係嘛？即係遇到一個朋友，哇！原來個朋友咧就係好多窿路嘅咁樣嚇。咁但係你都係一種運氣嚟嘅。咁當然咧，反轉嚟睇咧，就係即係唔好運啦。咁唔好運就好多嘢咯。唔好運，譬如好簡單啦。先天咧，我哋講翻，譬如我。你又話嗱呢個人就係即係當然啦，我哋右派啲人最中意講又蠢又懶呢樣嘢㗎啦，係嘛？但係唔好忘記嗱，懶就可以話係一個後天啦。但係蠢係咩啊？ 蠢啊！ 係先天㗎嘛，係嘛？喂，咁阿爸阿媽生我係咁蠢，我用乜辦法咧？係嘛？咁呢個都係一個運氣嚟㗎嚇。好啦，即係我譬如生得係特別蠢鈍嘅嚇，甚至有讀寫障礙嘅嚇，過度活躍症也好乜都好啦嚇。好啦，或者咧我係生得好醜樣嘅，雖然我好温柔係嘛，我很醜但我係很温柔。我好醜嘅，或者咧即係又好矮啊咁樣樣嘅嚇，即係完全都唔突出嘅嚇。咁於是唔係儀表出眾，冇人留意你啦，係嘛？咁樣咧，即係或者我都係笨手笨腳嘅嚇，即係我啲協調又唔係好好嘅咁樣樣。咁啊，然之後咧，當然仲包括埋咩咧？就係我生喺個家庭入面咧，我可能就係生咗喺印度一個貧民窟，係嘛嘅貧民或者一個非洲嘅一個村落咧。窮到窿嘅，咁呢個都係運氣嚟嘅喎，係咪啊？即係我唔好彩啦，因為咁問你生喺邊個家庭啫嘛，係嘛？咁呢個又係運氣。咁但當然咧，亦都包括埋我哋平時日常話，即係嚇，即係人衰行路就打倒褪嗰啲行衰運啦。咁啊，當然好多啦，一個唔覺意啊，係嘛？即係俾車車斷只腳啊，或者突然間又染咗個唔知咩，係啊，山泥傾瀉啊，咁樣樣係嘛？又擲斷雙腳要截肢啊，咁啊，或者得咗個大病啊，係嘛？傳染病咁樣，以前好多啦，又肺痨又乜乜。咁於是咧，成日都係要孭住個藥煲啊，咁樣樣係嘛？身體好孱弱啊，咁你身體孱弱，或者攞到得到個重病啊，或者係意外受傷好嚴重，喪失工作能力，係呢啲全部都係咩啊？ 又係 運氣嚟㗎嘛，係嘛？即係叫運氣，冇錯啦。 明白啦，即係話咧，一切你控制唔到嘅嘢咧，即係就係叫做運氣啦。 控制呢個組織得非常，即係總結得好好。咁但係當然另外一個咧，就後者咧，就係我哋所謂嘅努力啦，係嘛？當然呢個努力入面咧，有時我哋都係包括埋一種叫主觀嘅抉擇，因為努力就係個客觀效果啫。但係你去選擇努力定唔努力，都係你嘅選擇，即係我哋叫 choice 啦，嚇。即係你有啲人係我係咁懶㗎啦，嚇，我係唔想進㗎啦，我係一撇泥嚟㗎啦，我係咁 hea 㗎啦，咁樣樣。咁啊自暴自棄啊，或者係好逸惡勞啊，好食懶飛啊，咁樣樣係嘛？咁總之咧就係你自己一個抉擇。咁但係到頭來就係、是、即係你唔作出呢個努力，佢哋唔去奮鬥，或者咧一遇到挫敗咧，你就即係退卻啦咁樣樣嚇，唔去克服呢啲咁嘅挫敗咁樣。咁呢個係某有後天嘅成分啦，係嘛？好啦，但係頭先我哋你諗下喺現實世界呢、這個先天嘅成分同呢個後天嘅成分咧，其實佔幾多咧係好難講嘅，因人而異嘅，係嘛？即係但係好明顯前者係不能即係忽視嘅，係嘛？好緊要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喺政治哲學或者經濟哲學入面咧，係有一個 term 好得意嘅，就係叫做 dessert。但係呢個 dessert 咧就唔係甜品嘅 dessert 喎，啊，因為佢係一個 s 嘅，就 dessert。咁咧，咦？呢個咪沙漠咯？係啊，其實佢係沙漠嚟嘅，即係佢呢個字可以解沙漠。但係咧，佢啲 dessert 咧就唔讀 dessert， 點解咧？因為佢係從 deserve 嗰個字嚟嘅。 哦、deserve 就係即係值得定唔值得啊嘛，係、嘛？當然我最憎啊，最即係呢幾年咧有一個賣化妝品嘅廣告咧，我都唔記得邊個，就係記得都唔會講。臨到尾咧，佢竟然話：啊呢樣嘢幾好，呢、這個化妝品你值得擁有。你記得係一句啊，即係好多名人啲明星咧，啲女明星啊，你值得擁有。哇！我次次聽真係好離譜，我覺得佢完全就係一種嘅即係糟蹋遊輪我哋嘅語文。嗯、中文邊度有咁嘅語法嘅啫？係咪？即係其實咧 ，you deserve it 英文就係佢梗係由英文譯過嚟啦。you deserve the best 係、嘛？即係你咧係 值得有最好 嘅，亦得有最好嘅嘢、嗯。但係個問題，你而家用咗擁有呢個動詞喎，呢、這個及物動詞嚟嘅喎。哦 是 及物動詞喎、，transitive verb 喎，係咪啊？我去擁有一樣嘢喎，點能夠叫值得擁有嘅啫？唔通㗎，其實中文完全唔合語法嘅。 嗯， 但係咧，啲人俾人洗腦啦，洗腦幾嚴重啊？係嘛？因為你而家聽我咁多年啦，個個值得擁有啊，就已經當咗係中文，其實佢唔係中文，係嘛？真係好荒謬。好啦，咁但係我想講咧，就話英文嘅 deserve 嘅字咧，就係、值唔值得啊嘛？ 嗯、 你係咪值得擁有咁高嘅薪酬咧？即係嚇，即係好啦，咁佢所以咧喺。就變咗一個 noun 嘅時期咧，就叫 dessert、 嗯。 dessert 就係話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呢個經濟收入係咪值嘅咧？咁、值咧，其實有兩樣嘢決定咧嘅時期，你就會發覺咧，前者其實係你控制唔到嘅，所以就唔係話你應該值嘅。但後者咧，冇錯就係你個回報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。咁但係我哋就咁睇啦，如果你根本就係一出世就要含住銀匙雞金匙羹嚇、出世嘅。哇！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係嘛？十幾歲已經就繼承咗一個龐大嘅企業帝國㗎啦，啊！咁嘅時期，你就幾梗係比起你身邊嗰啲人啊、同班嘅人啊，就都唔知威幾多啦，係嘛？你嘅成就梗係大好多啦，係嘛、啊？或者你一即係先天嘅時期咧，你已經哇喺、好似姚明咁高啊，或者你又啲身手好好嘅咁樣，我已經變咗籃球明星，或者咧靚到咩咁，我做模特兒都已經嚇、行嚟行去咁樣揾幾多錢㗎啦，咁諸如此類係嘛？咁所以嚟講咧，即係呢一個咧，就係你嗰個 deserve 咧，我哋就話其實佢唔係真係 totally deserve 嘅嚇，佢係運氣嘅。咁其他嗰啲人咧唔好運，咁唔通佢就係要啊，即係窮到窿喺底部咯咁樣樣。所以點解我哋話即係一個良好嘅社會，或者係一個良好嘅政府，其實一個功能咧就係要有第二次分配就咁解啦，係嘛？第二次分配，嗱其實第二次分配咧，我本書入面都有講嘅。其實喺一個真係一個我哋成日強調啊，即係守望相助、互助互愛啦嚇嘅社會入面嚟講咧，其實從來都係㗎啦，人類社會係嘛？譬如真係有一個有一個家庭係嘛，因為嗰、那個即係你係狩獵啊、採集嘅時代啦嚇，咁、但係嗰個咧狩獵嗰、那個嚇、啊，即係嗰個爹哋咁樣啦嚇，咁、真係斷只腳啊，跌咗落山或者係俾呢個豺狼嚇、咬親。或者佢得到個重病，係嘛？佢唔能夠去打獵咁樣，咁於是佢嗰家人咧，咪就係好艱苦咯個生活，係咪啊？咁但係艱苦嘅時期，咁成條村嘅人自然就會嚟幫佢噶啦。冇人譬如打完獵之後嚇，俾少少嘢佢，或者啊採集咗之後又俾少嘢佢，等佢都可以嚇、有一個基本嘅生活。咁呢個其實人之常情嚟嘅，一定會做嘅。我哋唔會見死不救噶嘛，係嘛？哇！我哋個個咧就大魚大肉，就見佢咧就喺挖樹根都皮黃骨瘦。一條村入面會唔會咁啊？ 係啊，食都食得唔開心。 冇錯啦，係唔會噶嘛、 嗯。 但最慘就係話，而家我哋嗰、那個即係現代文明個主流經濟學咧、就係鼓吹呢樣嘢啊嘛，就係、鼓吹即係其實我哋係唔應該去啊點樣考慮 嘅 啦。係啦、盡量唔干預嘅。當然、其實佢哋都唔係唔接受一樣嘢，因為講真，你完全唔去干預咧，到頭來個社會一定會亂嘅嚇，啲、人就會挺而走險，作奸犯科。所以呢個有我哋叫做有一個基本嘅安全網 safety net 嘅問題啊，安全網。咁但係咧，但我想講翻咧，提翻高啲咁多層次，即係唔係淨係安全網？安全網即係會跌死咁滯啦，係咪啊？但係我意思即係話，我哋希望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基本上安穩嘅生活，係嘛？咁、但係有啲人咧就真係唔好彩，基於種種原因，頭先講咗好多啦，係嘛？咁佢嗰個經濟收入啊，嗰、那個所得咧係低好多，甚至低到咧係難以維生嘅程度嚇、無論係惡疾啊。意外啊，乜嘢都好嚇。咁、時期，但另外有啲人咧，哇，就真係賺到盆滿缽滿啊！即係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嘅。咁當然你話啊，好似頭先我講喺原始社會，咁啲人會自動自覺係有善心。嗱點解咧？因為嗰陣時嘅人口少啊嘛，一條村幾十人、幾百人嚇、最多咪千零二千人呢條村係嘛，個個都識曬噶嘛，你識我識你噶嘛係嘛。咁、所以咧就大家要即係 講基本的道德操守有一個面子在這裡，即是你不會做出這樣的、完全見識不夠的事的，是吧？個個都會唾棄你啦，是吧？但是在現代的文明社會，哇，隨時十萬人、一百萬人、一千萬人人口的城市，個個即係九成九以上的人都互不認識嘅，咁互不認識嘅時期，我係我使乜理你啫，係嘛？咁你啲人餓死街頭啊，阿婆推車仔嗰啲咁樣嘅紙皮啊，咁樣哇天蒙光，或者夜晚等人哋個菜啦，咪嗰個街市啊執咗啲爛菜嚟去食啊，喂我睇唔到啊，係嘛？喂我住喺半山區，我點會睇到呢啲嘢啫？係嘛？咁所以喺現代文明嚟講，同即係一千幾百人嘅村係兩個唔同嘅遊戲嚟噶嘛？ 但又有啲唔同喎、啊，甚至乎而家咧都有啲人話啲富商係好冷血噶，個個都識佢噶。 嗯， 咁但係咧，即係人又唔單止係咁簡單添喎，即係話就算知道咧，都可能會咁樣噶喎。 有一兩樣嘢、嗯，有啲咧就係、是、真係守財奴啦，有啲就係孤寒到不得了啦，或者我哋就話點解佢會越有越貪就越有越孤寒啦？通常啲財主都好孤寒嘅、但係亦都有啲咧係兩樣嘅，有啲真係樂善好施，亦都有啲係沽名釣譽，即係三種啦。嗱，好簡單，我哋三個分類係嘛？咁、確實係有樂善好施嘅嘅財主佬嘅，亦都有啲咧，就算佢唔係真心樂善好施，但係佢沽名釣譽係嘛？咁但係亦都有啲咧係真係我一毛不拔嘅、都有咁咩人都有呢個世界。但係正正你提出呢樣就啱，就我哋能唔能夠完全就係依賴呢班財主佬入面嘅嗰啲樂善好施嘅人、就解決呢個社會呢個問題咧，係唔夠啊嘛，係嘛、因為你永遠唔知嗰度佔百分之幾嘅，即係我都相信唔係真係咁多啦。咁所以一個所謂良好嘅社會，一個良好嘅政府咧，必然要進行第二次分配。咁但係呢個第二次分配大家知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通過呢個税收。咁啦，所以税收有兩大嘅功能啦，大家可以睇到一個功能咧，就係去支持呢個管理階層佢本身嘅生計。生計啫喎，咁但係當然大家知道過咗幾千年咧，呢、這個生計就梗係唔止生計咁簡單啦，就窮奢極侈嚇、金碧輝煌、酒池玉林係嘛，即係後宮佳麗三千咁樣樣啦嚇。咁呢個即係完全遠遠超過一籠。但係我哋唔能夠否認一樣嘢，就係話你唔交税咧又唔得喎，唔交税何來有政府咧？除非你支持無政府主義啦，係嘛？咁你個政府嗰啲人員啊，佢冇可能自己直接去耕田噶嘛，係嘛？冇可能直接去釣魚嚟揾食噶嘛。咁所以你一定係要靠其他人係嘛嚟去我哋叫副供啊，即係一個即係講得難聽啲，供養佢哋啦嚇。咁嗰啲公務員都要人哋供養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所以呢個税收第一個功能咧，就係、去支持呢個嘅管理階層，難聽啲就叫做統治階層，係嘛？咁有時統治同管理一線之隔啦。咁但係第二個功能咧，就係、第二次分配啦，就是、second distribution 啦，就係話哦，原來呢個社會入面咧、我哋咧就係、要幫呢啲孤苦無依嘅人啊。呢我哋叫做即係啲 underprivileged 啦，即係唔好彩嚇，即係喺各方面咧生活咧非常之艱苦嘅人嚇、譬如佢睇醫生都睇唔起嘅，咁你眼白白諗住個病死咯，係嘛？哇！真係就可能嗰個好簡單嘅病嚟嘅啫，感冒佢可能或者咩傷風睇下醫生食少藥好嘅，咁冇錢睇醫生咁咪有個病死咯，係嘛？咁你唔得噶嘛，咁所以呢個就叫第二次分配，就叫 second distribution， 咁基本上就係透過税收嘅。所以 taxation 係咪兩個功能啊？係、嘛？好啦，咁但第二次分配入面咧，其實咧亦都再分咧有趣嘅，就係、in cash 同 in kind 嘅呢個問題啦。因為你第二次分配咧，你可以直接攞咗啲税，因為自從即係人類貨幣社會都起碼幾千年啦，係嘛？即係五六千年啊，貨幣社會啦嚇，紙幣就短啲，可能千幾年。咁但係個問題，我收咗啲錢，我可以直接係發放俾嗰啲窮人嘅，係嘛？咁呢個咪就係社會嗰啲福利援助咯，係嘛？福利津貼咯，即係你而家香港就叫做綜援啊，或者有啲叫即係老人金啊、養老金諸如此類啦嚇。咁呢啲咁樣咧就係、in cash 嘅，即係用金錢嘅。咁喺經濟入面咧叫做 transfer payment 啊，即係直接轉移啊 ，direct transfer payment 直接轉移支付啫。咁但係另一方面咧，其實就 in kind 啊 ，in kind 英文就即係話實物啊，實物支持啊。咁當然美國而家都有嘅，你唔好以為美國咁富有國家啊，艱難嘅時期香港都有啊，就係叫咩啊？食物銀行啊嘛，食物銀行咪就係 in kind 咯，甚至當然我哋而家即係最近呢個冬天都有啲咁多凍翻啲咁多咧，其實都唔係真係唔凍。佢香港嚟講一跌過12度啊，寒冷咧，咁就開好多庇護中心噶啦嘛，即係嗰啲避寒中心啊， 咁啊有啲被冚啊咁樣樣嘛，咁都係 in kind 嘅，都係 in kind 嘅係嘛，即係佢唔係用錢俾你，佢俾個設施你係嘛咁樣樣。咁所以咧 in cash 同 in kind 咧其實兩樣嘢咧。